下一流浪回不去的房主是什么样的滋味？至少我有一次讲尽真心话，我再也不能漠视不听你的回答。时光谁让你会老老老，昨天你还年少老老。后面一瞬间是故地长廊，好一个你的回忆，一生的流浪回不去的梦，今生今世永不相逢。一生的流浪回不去的梦，今生今世永不相逢。 在我身旁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 心里沉

我爱你，你是我的主。

体会。 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。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挥之不得，怎么摆脱纠缠。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的轻叹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我。